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者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i Gon, welcome back to the class. Let's enjoy Australia today. 您今天打招呼应该是 Good day mate. Good day mate, 澳大利亚人打招呼的一种常用方式 Good day mate, 它的发音也很有特色。 Mate, 他说成 mate, 他把 mate 读作 might, 是他们的一种元音变化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人嘴型要张大之后马上收紧，主要是为了怕苍蝇飞到嘴里，这是他们的一种发音特色，地域造成的。 要想学还不太容易，就像说学说北京话是吧？你好哥们儿一样哈。这个声音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而且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亲切。 很有意思。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要想了解澳大利亚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的面积和区域。面积 area area area 往往在做面积时呀，它和要和这个动词 cover 搭配使用。 cover an area of加上数字表示占有多大的面积。一般在国外呢，我们说这个领土面积、土地面积则使用 land area。 当然 area 除了表示面积之外呢，它还可以表示某一个地区，统称。 很有意思 area。 那表示地区，地区应该怎么说呢？ region region region 严格意义上讲呀， region 这个词它的所指范围呢可能就要比 area 小一点了。 region 表示某一个特区，某一个地区具体的名词。你比如有些区域它并不归某一个国家所管，这样的地区叫 region。 再比如说这个特别的这种行政区也可以叫做 region。 澳大利亚的地理地貌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低地，低地 lowland lowland 低地。当然我们说到低地 lowland, 但是我们也会了解到这个高地，比如说著名的苏格兰高地 highland lowlandHighland, 低地，高地。澳大利亚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作物，庄稼。 Crop, crop. 通常 crop 它可以变作复数来使用。Crops 是指这个庄稼呀，农作物的通称 crops。那么在这个英国，一般这个庄稼我们只要用这个 corn 就可以了 ，corn 来表示庄稼，或者是 crops。在美国英语中的 corn 也可以指庄稼，但是有一个特殊之处呀，在英国英语中 corn c o r n 有时可以指玉米，可是在美国呢，这个玉米则要用 maize 这个词来表示。当然，在澳大利亚英语中，玉米这个词也可以用 maize。来表示 maize, corn, crop。 澳大利亚的畜牧业也非常的发达，畜牧业 pastoral pastoral pastoral 畜牧业。其实这个畜牧业除了用这个 pastoral 这个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 husbandry husbandry 就是这个丈夫这个词 husband 加上词尾 ry husbandry 这个词呢，就是根据古英语的这个记载啊，最早呢丈夫是这个在外面务农的，妻子管家里，所以这个 husband 畜牧业嘛，家庭的外面，所以丈夫来管，就形成了 husbandry。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和 pastoral 是一样的，畜牧业。当然 pastoral 有时呢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来使用，表示田园的、牧场的。 文字的构成呢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男子的男子就是田里的劳力嘛， 田里的劳力 就相当于翻译成澳大利亚英语就是 husbandry husbandry。 澳大利亚还有种植业，种植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这个词呢来自于动词 cultivate 开垦、开拓。大家看到这个种植的动词和名词 cultivate cultivation,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从它的前缀想到了 culture, 或者读作 culture, 文化这个词。其实 culture 这个词呢，它来自于拉丁语，在拉丁语中的拼作 cultura, 它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说文化其实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结果。 cultivate cultivation。 接下来一个词货物 cargo cargo cargo 货物呢，在有时呀，它除了做一个通称的名词货物之外，有时 cargo 还可以表示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货物，也用 cargo。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cargo liner 货船，那么单独使用 liner 就表示客船了。 嗯 ，cargo liner，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原材料非常丰富的国家，原材料 raw material， raw material。 Raw 往往做形容词是表示未加工过的或者是生的东西，所以 raw material 没有加工过的材料嘛，原材料。那么这个呢，又让我们想到另外一种原料，那就是原油，没有被加工过的油，要叫做 crude oil，C-R-U-D-E， crude oil。 Raw material, crude oil。畜牧业发达，所以盛产羊毛，羊毛 wool。 Wool、 澳大利亚呀，人们经常说澳大利亚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其实澳大利亚这么多的羊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要从英国殖民统治时开始。那么第一个把羊带到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者呢，那就是著名的 Captain James Cook， 库克船长。那么说库克船长呢，还有 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那就是当他把羊带到澳大利亚之后呢，他发现澳大利亚当地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动物长得挺像羊的，可是这种羊呢前两条腿是不着地的，后两条腿着地，所以呢他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袋鼠。于是呢他问当地的土著人，土著人很反感白人，当他问这个动物叫什么时，这个土著人不想搭理他，所以随便说了一个 kangaroo。 kangaroo 在土著语中呢表示我不知道的意思，所以说 kangaroo 袋鼠这个词呢是第一个进入英语中的澳大利亚的土著词汇，现代英语中读作 kangaroo， 可是当时来自于土著语 kangaroo 我不知道。 很多语言的产生其实是出于一种误解，但是在工业上这种误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了。工业的 industrial， industrial， 我们都知道工业的 industrial 这个形容词来自于名词 industry。 industry 在英语中呢，它除了可以表示工业之外，也可以表示行业行当。那么这个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派生的名词 industrialist，在 industrial 后面加 ist， industrialist 在国外呢专指实业家。 嗯哼， industrial，industrialist。 下面是一个动词，奠定什么什么的基础， lay， lay。 你看书上呢给我六罗列出了一个 laid， 这就证明啊 lay 作为动词原形时，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分别是 laid， laid。 一般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一个固定搭配， lay a foundation for something， 为什么什么奠定了基础。那么为什么什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稳固的基础，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mething，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mething。 lay an egg 也可以用这个 lay、 哎、lay 也可以除了用这个奠定基础啊放置之外，它还可以表示产蛋下蛋， lay an egg。 嗯，母鸡下蛋就是 lay an egg。 好，最后一个词，许多的，大量的， numerous， numerous， numerous。 我们一看这个形容词就知道它来自于名词 number， 数字，数量。 numerous 变作形容词之后呢，表示许多的，大量的。 嗯，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Australia。 Australi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It covers an area of 5.882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nearly as big as Europe.There are three main regions, the Western Plateau, the Eastern Highlands, and the Central Lowlands. In January, when it is summer in Australia, its average temperature is 16 centigrade degrees. In July, when it is winter in Australia, they have an average temperature of 4 to 10 centigrade degrees. Only a small part of Australia is suitable for crops.But about 30% of the country has enough rain for grass. So pastoral industri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ultivation of crop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Australi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ustralia. 谈到澳大利亚时呢，我们就不得不谈到澳大利亚的全称是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这只是它的字面的含义。其实这个 large 在此处表示形容词 glamorous， 广袤无垠的土地。所以 Australi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第一句话我们要译得很生动，我们要译作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It covers an area of 5.882 82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澳大利亚，下面呢我们看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cover an area of 加上数字，这是我们在生词表里刚刚讲过的占有多大的土地面积。说到这个 cover 啊，它除了做动词时表示占有多大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表示走了多长距离的路。比如说 cover 2 miles 表示走了2英里的路。除此之外呢， cover 还可以表示看了多少页书，比如说 cover 10 pages of the novel， 在这本小说呢看了10页。所以 cover 的含义呢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覆盖，当然我们知道它在表示覆盖时动词应当搭配为 be covered with，表示覆盖着什么什么东西。澳大利亚的土地面积呢是582万2000平方公里。说到这个平方公里啊，一般在英国呢，我们愿意英国英语中呢愿意把这个词呢读作 kilometer， 但是在美国英语中要读作 kilometers。好了 ，nearly as big as Europe。nearly， 注意 nearly 这里表示 almost， approximately。几乎 as big as Europe， 几乎和欧洲一般大。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澳大利亚的土地面积这么大，它是世界土地面积第5大国家，可是它的人口非常少，到最新的统计数字为止呢，它应该是2180多万人。 There are 3 main regions。澳大利亚呢主要由3个地区组成，注意 regions 这里是特定的地区。哪三个地区呢？第一就是西部高原地区，第二是东部高地地区，第三那就是中部的低地地区。 In January, when it is summer in Australia， 我们都知道南北半球的气候正好是相反的，在一月份呢澳大利亚正好是夏天。It is summer in Australia，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It is 加上季节，再加介词 in， 再加某个国家和地区，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正处于什么什么样的季节。所以 It is in summer in Australia 表示澳大利亚在过夏天的时候它的平均气温，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段里要讲到的第一个重点的形容词 average。 首先 average 做形容词时可以表示平均的，也可以表示人均的，通常呢它可以形成很多固定的搭配，比如说 on the average 表示一般说来。好了，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其实这个澳大利亚夏季的时候呀，它夏季一点都不热，但是你如果生活在沙漠地区，那就很热了，平均气温是16度。 In July, when it is in winter in Australia， 而这个所谓的七月呀，澳大利亚正是在过冬季。 They have an average temperature of what?下面我们看到啊，两个句型结构完全不一致。上文提到平均气温16度，下文呢也是想说平均气温4到10度，可是呢它用的句型结构都不一样。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含义却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句型结构呢？这就是体现了英语中写作的 diversity 多样性。当同样的一个语义被反复多次表达时，我们不要用同一个词，也不要用同样的句型结构。澳大利亚的冬天呢也很暖和了，平均气温都是0上4到10度，所以澳大利亚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所谓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东南沿海地区。 Only a small part of Australia is suitable for crops。在澳大利亚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土地，注意 a small part of加上一个国家的名称，表示某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土地。那么一般当我们表述一个国家某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时，这个大时我们只要用一个代词就可以了， much，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much of Australia 是适合种庄稼的。又一个固定的短语 be suitable for 加名词，表示 be fit for 适合于。About 30% of the country， 然而这个国家呢大约30%的土地 has enough rain for grass。 Enough rain for grass， 这里的 enough rain 我们最好把它翻译为降雨量足够。降雨量足够 for， 一般 enough 和介词 for 搭配使用加名词，表示对于什么什么来说是充足的。当然除了加介词 for 之外呢， enough 也可以和 to do something 连用，表示足可以做某事。所以只有 30% 的土地呢是有降雨量很充足，适合草的生长。 So pastoral industrie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畜牧业生产，这个畜牧业呀，严格意义上讲比 cultivation of crops 表示种庄稼，畜牧业比种庄稼更为重要。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这些城市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